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68周年，柬埔寨的报纸、通讯社和广播电台披露特辑。高棉阿玛塔报登出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的照片，并用一个整版的篇幅刊载了文章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》。柬新社报道了朝鲜在伟大的金日成同志、金正日同志和敬爱的金正同志的英明领导下，跃居世界强国地位的消息。亚塞拉广播电台和调频 90.5 电台也介绍伟大的金日成同志的不朽业绩，说他提出和出色的贯彻独创的国家建设思想和路线，并于1948年9月9号建立了东方的第一个人民民主主义国家——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。